四，阅读短文。 我昨天晚上到北京。今天早上，我对姐姐说，我出去玩玩。姐姐说，你很累了，昨天晚上也没睡好觉。你今天在家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玩。我在家觉得没意思，姐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坐车出去了。北京这个地方很大，我第一次来，也不认识路。汽车开到一个公园前面，我就下了车，进了那个公园。公园的花儿开得漂亮极了。玩了一会儿，我觉得累了，就坐在长椅上休息。喂，要关门了，快回去吧。一个公园里的人叫我。哎呀，刚才我睡着了，现在已经很晚了。我想，姐姐一定在找我呢，得快回家了。